Nope. Can't tell you that. No. Can't tell you that. Can't tell you that.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Come on, tell. 对。Tell, 注意舌尖底上上颚啊。 对。 这个发音呢别看是一个结尾要注意。Tell. 我们都说了在美语当中呢 cannot, 它一定是要读成一个四声降调哈是 can,cannot, 就跟那个 can, can 的读音一样但是 can 呢在陈述句里会读成 can, 那么cannot 会读成 can, 所以 否定句 对、can't tell you that, 不能告诉你 can't tell you that, 再把刚才我们所说的加快就变成了第一句 对 come on,What you wish for? Come on, what you wish for? What you wish for? What you wish for? 对 what you wish for? 第二句 Nope, can't tell you that. Nope, can't tell you that. Come on, tell. Come on, tell. 好， 三个小短句啊，一开始这个悬念就起来了。 是。 说呀，许了什么愿？不，就不告诉你。快点说吧。完了，继续他又说，不能说。 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哎，这个调调起伏还挺多的。什么 ？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对 ，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对 ，siree 是什么？先生。 No sir.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口语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啊。对。语言表达，而且在电影当中出现的这个 senior 啊等等等，这个表示 sir 的还很多，有的是西班牙语，有的是意大利语，这个很常见啊。而且呢，这片子后面一会儿，下一期可能如果排到的话呢，它会有什么呀？德语啊插进去，所以，我们说美国其实制作电影考虑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概念， 是 他经常会把语言穿插在一起啊， 好玩嘛，这样也有趣了啊， 玩转英语 啊。 他就说 ，No siree， 不行啊，先生 ，I'm telling you， 我跟您说吧 ，It's bad luck， 告诉你的话会给你带来坏运气。好，来看关键词， 对 ，siree， telling you， telling， bad luck， 那么。我们看它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这么几个词，注意它的它的节奏是怎么控制 ？No siree 啊，那么在这里它没有什么节奏可言。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第十句爆破啊。Telling you 呢 ，you 多少要产生一些变化，就是在句中代词容易被压缩，所以 telling you 呢没有那么清楚。Telling you 啊，比 you 短一点，比压。稍微长一点 telling you is bad luck, it's bad, 三号音最后一个字母十句爆破那么从这个语调上来说整体 no siree, 那么看 siree 这个延长对并没有升也没有降 I'm telling you is bad luck, 那么基本都是降调其实他在告诉对方这件事这是真的你可要注意啊不可以随便乱来 好再听一遍 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他把那个 bad luck 还扬上去了，有点像说，有点像说，不行啊，先生，我跟您说了，会带来坏运气的哟。 是 ，it's bad luck. 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 It's bad luck. 这样， 好，这是第二句了第二段了。No siree, I'm telling you, it's bad luck.像唱歌似的 是啊 什么语气坚决 对对情感上是要坚决 也有点那商量的意思你真要听吗这可是 多少说坚决吧他其实也带着半开玩笑的感觉 对欲说还休欲语泪先流 是啊 这是第二句第三句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ll blab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I'll keep them out Marty Would you just tell us? 这句话呢最后一句是跟后面的前一句是连在一起的咱们先看前面全是几个声调他说 You want some bad luck 你想要坏运气吗 I would blur it out 我会脱口而出的哦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但是如果你想要安全的话 I'll keep my mouth shut I'll keep my mouth shut. 我就闭上嘴。Keep mouth shut. 闭上嘴。 是。 长句子。 是。啊。那么他的这个bad luck, 关键词啊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对吧，带有点小声调啊，你想要坏运气吗，然后 I blur it out, 注意 blurt。这个发音呢，我们的处理方式可以是 blurt it out, OK, 一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把它进行 blur it out, 那 T 和后面 OUT 的连读的话呢，可以进行浊化处理，也是一种读法啊。读的时候有两种读法，那么这个呢，在训练当中大家可以怎么舒服怎么来，但都是对的啊。Blurt it out, blur it out, 啊，那么都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选择读成 blurt it out, 嗯 啊，你可以读成 blurt it out, blurt it out, 这个可能比较顺口一些。 Blurt it out, yeah, right. So,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关键词是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到最后呢，语气开始变弱啊，因为被打扰了啊，被打扰了。Keep my mouth shut, 啊，关键词。那么我们看这句话在停顿上都是以句子为单位的，没有非常明显的停顿技巧在里面啊，就是大家注意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调的注意 ，want some bad luck， 一点小声调啊 ，I'll blurt it out， 那么一点小声调，然后注意 blurt it out 的连读啊 ，if you want to be safe，if you want to be safe，but if 注意这有个小连读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if you 经常被弱读成 yeah，if you wanna。If you want to be safe, wanna 是 want to 的连读方式，所以这块呢，第三小句 ，but if yeah wanna be safe 这块注意一些啊。最后一句几乎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啊。 嗯， 倒数第二句就正数第三部分要注意。 好，我们来把这句话的连读梳理一下啊。You want some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I would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na be safe, but if you wanna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I'll keep my mouth shut. 好，快一点哈。You want some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I'll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na be safe, but if you wanna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I'll keep my mouth shut. 对，好，最快的啊。You want some bad luck? You want some bad luck? I would blurt it out. I'll blurt it out.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but if you want to be safe, I'll keep my mouth shut. I'll keep my mouth shut. 好，就是这四句，前面是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后面是得得得。 是的， 这样来啊。 大家反正这样的句子呢，要注意的就是，其实，在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的语音语调是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包括老外也在内，都是情绪造成的。 哎。 是你在那个情绪的状态下，你说话就会加速，然后你快起来的感觉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所以我们说讲英语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是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啊，让体内的肾上腺素、多巴胺等这些东西都起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必要的时候，其实同学是可以这个处于运动状态啊，比如说一边这个蹬自行车啊，有感觉应该是。 是不是觉得外国人比咱们充满着激情？ 是，对，有激情。 他所以是因为他本身有激情，所以他的语言才如此有激情。 要以后咱俩这儿配两个这个，就是那种自行车，啊、 蹬着哈、啊， 蹬着一边蹬一边做节目， 一边蹬着。我们脑补自行车就能有自行车，我们不用实际蹬。 好吧。 来。